It's 9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继2007年在大英博物馆展出后，中国兵马俑在2月9日再度来到英国，在利物浦世界博物馆开始为期8个月的特展。本次展览是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近期访华后的中英两国举办的首场重大文化活动。好，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就给大家介绍一下相关的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内容，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秦始皇兵马俑在利物浦世界博物馆开展，这句话呢非常的短哈，那么看看英文如何来翻译。 China's first emperor and terracotta warrior exhibition opened at the World Museum in Liverpool。 这里面呢它的英文翻译呢听起来好像比中文要长一些，因为英文里面呢它介绍了一下中国的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因为我们中国人知道秦始皇是中国哈这个封建社会第一个皇帝，但是呢对于很多外国人来讲呢这个秦始皇他们不了解，因此呢英文给了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 China's first emperor， 这里面这个皇帝这个词啊我们学过哈， Peter 老师给大家再说一遍 emperor 这个词 emperor 皇帝，后面出现了有一定难度的词啊，但是同学们一定要记住了，因为这个兵马俑这个词啊同学们一定要记住了，这个英文的发音呢是 terracotta warrior， 前面是 terracotta terracotta，后面跟的是这个 warrior， 是指勇士哈，这个战士的意思 warrior， 所以合到一起呢 terracotta warrior， 翻译成中文呢就是说这个兵马俑。后面这个 exhibition 它的一个展览 open at the World Museum in Liverpool， 在利物浦开展了。接下来我们看一看相关的一些具体的数字，大约有45万人参加了此次的展览，该展览有超过10万张学校团体预订，那么使其呢成为了博物馆最成功的一次预售。博物馆啊同时呢向当地的小学和中学发放了2万张门票。 about45万哈这个词我们知道呢英文是没有万这么一个概念的，所以呢这个45万呢应该翻译成450千哈，450千，所以呢前面是450是 450,000 450千哈 450,000 visitors 参观者 attended 参加，他呢用了一个词叫 attend attendattended the exhibition which had over 100,000 advance ticket sales。 这里面提到了10万张学校的一个预订票，这个预订票啊我们想到一个词叫 a booking 哈，是可以的，这个 booking 表示预订 b-o-o-k-i-n-g， 但今天我们学到另外一个词也表示预订呢，叫做 advance ticket advance a-d-v-a-n-c-e 表示说事先的啊，提前的意思 advance。 比如说我们要提前做某件事情， we have to say something or do something in advance， 前面加一个介词 in advance 表示说呢事先应该做好一些准备哈等，比如说 some preparation should be made in advance， 所以记住这个词 advance， 它除了表示说前进的意思之外呢还可以表示事先预定某件事情，事先准备好某些东西。 And the school group bookings making it the most successful pre-opening at the museum。 那么用到了一个词叫 pre-opening， 表示说在正式开展前的这么一件事情，这个 pre 这个词哈。那么这个词呢 pre 呢是英文的一个前缀，表示什么什么之前叫 pre， 那么之后呢叫做 post， p-o-s-t p-o-s-t。 那么这一对词希望大家呢一起记下来。同时呢博物馆向当地的小学和中学发放了20,000张门票。The museum sent out 20,000 tickets to local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好，那么今天我们既学到了小学这个词，我这词呢我们在前几期聊到了哈，小学这个词 P-R-I-M-A-R-Y primary。 那么中学呢它用的是 secondary， 表示说第二层级的，第二个级别的。那么我们知道小学呢算最底层的一个阶段的教育，那么第二个阶段呢就是说我们的中学教育，所以它还可以叫做第二阶段的教育，因此呢英文叫做 secondary schools。 好，把这个词呢给大家拼一下 S-E-C-O-N-D-A-R-Y secondary schools， 就这个中学啊，这些学校。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了解一下利物浦这座城市哈。利物浦呢在欧洲拥有最多的中国留学生，同时啊利物浦呢在中英关系史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834年中国第一艘商船抵达利物浦码头，这是中国第一批移民来到欧洲。那么今天这些历经数千年的古老勇士跨越了无边无际的大海到达了英国。好，那么看看相关的英文翻译。 Liverpool has the largest number of Chinese students in Europe， 这里面最多的学生用的是 largest number in Europe， and has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history of China-UK contacts。 这里面我们提出一个非常好的词组呢，叫 play a role in something， 表示在某些方面发挥一个作用。这里面如果说强调这个作用非常有意义的话呢，可以加一些形容词 important roles。那么今天我们学的呢是一个比 important 更难的一个词，叫做 significant。我们把这个词给大家拼一下 S-I-G-N-I-F-I-C-A-N-T significant。 利物浦这座城市呢在中英关系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history of China-UK， 后面是一个 contact， 相互的了解，相互的接触啊 contact C-O-N-T-A-C-T。那么看看在1834年 in 1834 the first merchant ship， 这里面提到这个商船啊，这个商人，我们想到一个词叫做 business， 但是呢在很多的正式的英文当中这个商人用另外一个词来表示叫 merchant M-E-R-C-H-A-N-T merchant。 那么这种商船呢叫 merchant ship from China arrive at Liverpool Pier， 这里面它这个码头啊用的一个词叫 pier P-I-E-R 是指的码头 P-I-E-R bringing the first modern wave of Chinese immigrants to Europe， 他们带来了第一波哈或第一个浪潮哈，这个 modern wave W-A-V-E 它这个词呢感觉它的这个势头啊非常的猛啊，像浪潮一样。First modern wave of Chinese immigrant， 这里面提到了移民 I-M-M-I-G-R-A-N-T immigrant to Europe。 Once again 再一次 Once again these ancient warriors 这些古代的勇士们 has come through thousands of years 啊，经历了数千年哈，非常形象的的的确确呢我们说这个兵马俑啊经历了数千年的这个历史哈的长河，然后呢 crossboundless oceans， 跨越了无边无际的大海，非常好的啊两句话哈。To reach the shore of the British Isles， 好，那么这句话呢 Peter 老师给大家再念一遍。 These ancient warriors has come through thousand years and across boundless ocean， 这里面无边无际呢用的这个 boundless B-O-U-N-D 表示一个边界，后面加一个否定的后缀呢 ,L-E-S-S 表示说没有边界的一个 oceans to reach the shore of the British Isles。 好，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China First Emperor and Terracotta Warrior Exhibition opened at the War Museum in Liverpool. About 400,000 visitors attended exhibitions, which had over 100,000 advance ticket sales and school group bookings. Which had over 100,000 advance ticket sales and school group bookings, making it the most successful pre-opening at the museum. The museum signed up 20,000 tickets to local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Liverpool has the largest number of Chinese students in Europe and has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history of China-UK contacts. In 1834, the first merchant ship from China arrived at Liverpool Pier, bringing the first modern wave of Chinese immigrants to Europe. Once again, these ancient warriors has come through thousands of years and crossed boundless oceans to reach the shore of British Isles.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环节，新时代青春的声音。在今天的新时代青春的声音这个板块中，姜宇、加倍、汪月倩、未来和孙云奇同学将对话主持人 Frankie 老师，分享他们参加寒假进阶营的收获和体会。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AM774 为您双频同步播出的小鬼当家，我是主持人 Frankie。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中啊，我们再次邀请到了四位小记者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哈。这四位小记者呢，都是参加了我们2018年1月29日至2月4日在北京电台举办的双语小记者寒假进阶营的同学，他们分别是孙云奇、未来、汪月倩和姜宇、加倍。首先让我们的小记者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好，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啊，还是请我们的四位小记者来和大家简单的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叫孙云奇，今年十岁，来自三里河第三小学。 我叫未来，今年十岁，来自北京市中德学校。 我叫汪月倩，今年十三岁，来自北外附校。 我叫姜宇加倍，今年十四岁，来自北京市十二中。 四位这个双语小记者哈，是之前也参加过我们的基础营的学员，对不对？ 对 对。 那么这一次参加进阶营的话，大家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 我觉得是更有难度了，因为上次是要写稿，然后录音频，这次是录一个最终的节目。 那汪月倩呢，感觉如何？ 我感觉知道了解记者的这个层面更深了一些，尤其是我觉得在采访的当时，因为那天我们来到那个鸟巢冰雪嘉年华，我去那个采访，首先有点小紧张，然后还是比较期待的，主要是想了考虑一下会不会有些人不会回答你之类的，考虑的比较多。后来发现只要勇敢的去问他们，就是他们一般人都会很开心的去回答。 哎，没错，我听说你们也参加了这个鸟巢冰雪嘉年华啊，去体验了一次真正做记者的感觉，是不是？ 是。 据说也发生了不少故事哈，待会儿我们接着聊这个事情。来，姜宇、加倍。 就是对于记者的这一个行业，还有他要干的事儿，了解的更多了一些。和基础营相比，会理解到更多的东西，比如说音频的裁剪啊，这次都涉及到了。 所以有一些更多的技术类的这种工作，是不是？我也听说你们在这几天的这个进阶营之中啊，学了很多不同的课程，包括新闻写作啊、双语播音技巧啊、冬奥知识啊、采访技巧等等啊。有没有哪一节课或者哪一个老师给你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虽然也不算一节课，但是就是李阳老师给我们讲的一节关于音频裁剪。我以前虽然就是学过一些，但是李阳老师就告诉我们说，音频裁剪不只是像我们听到的那样就是一下子就卡掉了，还是要比如说我们听到了六秒的音频，其实它的原声是比这个更长的，它是渐慢下去的。 没错，其实很可能我们在一个广播节目中听到的是一段很短的音频，但是它可能付出了很多的心血，把最精髓的部分把它剪出来了，是不是？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王老师给我们上的那个发音课，自从他上完了之后，我觉得我的英语发音会更标准了一些。 这么棒，要不要给我们展现一下现在自己的英语发音？ Hello, my name is Angela. I'm 11 years old. 哎，还不错，还不错哈，看上去还是有效果。 最后这位男生哈，唯一的男生 讲冬奥会的那个知识，因为我原来没有特意关注到京张高速，用很快的速度就从北京直接到张家口，原来只需要5个小时，现在只需要半个小时 了。所以了解到了一些新的知识。 对， 你们都是参加过这个基础营，也参加过进阶营哈。 对， 你们现在再来感受一下，如果说让你们觉得做一个这个记者，怎么才叫合格的或者是称职的小记者？ 在采访的时候不要害怕被别人拒绝，要大胆的去面对这些困难。 第一个就是先要勇敢去说话，然后去问问题。第二个呢，就是也是不怕被拒绝。第三个就是回来编稿的时候要写的有趣一些。 没错，要激发别人的阅读兴趣是吧？ 我觉得首先要准备充分，首先就是可以列出自己要问的问题，然后这样才可以问出有价值的东西。其次就是采访的过程中要保持礼貌，这样别人才愿意去回答你的问题。 就是在采访前的时候先把自己想要问的问题全都弄好，然后在采访中的时候要给自我介绍清楚，而且不要打断别人说话之类的。在采访之后要写稿，然后也不要就是写的太没有趣味性，这样别人都不会读。 所以作为一个好的记者，不仅要情商高，还要这个专业知识非常的过硬啊。我想这个都是你们在之前的这个寒假进阶营中学到的一些新的东西哈。那现在我们时间倒流啊，倒推到那天你们都去了鸟巢，参加了这个冰雪嘉年华。我听说发生了很多很有趣的故事，是不是？你们采访多少人？战绩如何？ 16个人， 16个。 哇，这么多！ 但是被拒绝了 多少次？ 6次。谁能跟我们说一说那个为什么会被拒绝？怎么会被拒绝6次？ 可能有的人就是，第一个我们就是问的有点方式有点错了。第二个呢，主要就是时间没有把控好。第三个，语言表达不太清晰。 还有吗？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我觉得有些人就比较着急的去体验，然后就不想回答你那么多问题。还有就比如说赶时间。 所以我不知道你们在这个采访之前有没有做这个具体的分工，有没有小组长这样的角色？ 有。 谁是组长？江宇加倍是哈。那江宇加倍，你是怎么给大家做分工的？ 就是我们是这样的，就是4个人都可以采访。未来和孙云奇主要是摄影，我和汪月倩主要是录音。 所以这两位同学是负责摄影了，是不是？现场可能没有太多的机会去做采访啊。那么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给你们机会好不好？让你们来模拟采访一下啊。谁想做这个小记者？ 那我吧。 好，我们的这个孙云奇做记者哈，那这个未来就做被采访的人。我们来模拟采访一下。 你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声音小记者。我能问你几个问题吗？ 可以。 你为什么来鸟巢？ 来鸟巢的，因为是我从没有来过鸟巢，也想看一下冰雪嘉年华。 那你觉得你体验过那些项目哪个比较好？ 我觉得那个冰滑梯比较好，因为它的设计还是比较有创意的。 谢谢。 哎，好像还不错哈。我们的组长来点评一下，江宇加倍，你觉得怎么样？ 进行的挺不错的。因为孙云奇虽然说之前也没有太准备过吧，但是问问题的时候还是能接上被采访者的回答，然后未来也没有表现得很紧张。 即兴反应非常的快，是不是？汪月倩呢，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他们挺好的。问题问的也都是比较有价值的。 和你们俩相比呢，你们觉得当时的现场表现有没有更胜一筹？ 有，他们表现的比我们当时好多了。 你们好谦虚啊。好，那我们刚才说到你们是采访了16个人，有没有给你们印象留下非常深刻印象的这样的被采访者？ 有，采访了一位来自外地的浙江的一对母女。我们问他们，你们对那个冬奥健儿们有什么那个祝福吗？小女孩就非常高兴地跟我们说，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发挥出正常水平，取得第一。 还有没有比较有意思的人？ 有 啊，谁来说一下？ 就是我们在采访的时候看到一对父子，他们正在用雪球摆那个孩子的姓，那个孩子姓严，然后我们就特别好奇，然后我们去询问，就是为什么摆那个严字，然后他说对冰雪运动特别感兴趣，所以在雪地上摆了严这个姓。 这还挺有意思的啊。除此之外呢，还有吗？江宇加倍，还有比较有意思的人和事儿吗？ 冰滑梯那一块，然后碰到了一个妈妈带着她的儿子，是我们当时就是非常紧张，然后那是我们的第一个采访者， 嗯， 然后就是当时问的也不是很好，但是那个孩子就说他对冰雪运动非常感兴趣之类的。 嗯，有没有恰巧碰到外国人？ 有碰到外国人，但是没采访。 为什么没采访呢？是因为紧张吗？还是因为不知道怎么去开口跟他们说？ 嗯，碰到的时候非常紧张，然后就没采访，等后来赶采访的时候已经碰不见了， 所以有点小小的遗憾啊。 对， 我知道未来应该是在美国生活过一段时间，是不是？ 是 啊。那现在我们给你一个小小的挑战哈，假设现在你碰到了一个外国人，他是一个来中国来旅游的人，然后来到了鸟巢，你会怎么去跟他打招呼，问他什么样的问题？ 嗯，先用英文介绍我是从哪来的， 嗯， 再试着把我的问题翻译成英文再告诉他，这要看他怎么回答，要不要再接着问下一个问题。如果要去采访的话，我觉得我可能会太紧张了。 啊，还是会有一些紧张啊，但是不要紧，做这个记者还是需要一定的经验的积累，所以当我们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去采访别人的时候，可能就不会那么紧张。但是今天咱们的节目时间有限，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节目暂告一段落，把接下来更多精彩的故事留给下一期，好吗？ 嗯，好。 好，拜拜。 拜拜。 拜拜。 好，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小鬼当家。那么在今天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呢，Peter老师把我们小鬼当家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说一遍。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点半，重播时间是晚上9点。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关注夜色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A chick chick there, here a chick, there a chick, everywhere a chick chick. Old MacDonald had a farm, E-I-E-I-O. Okay kids, what's next? Ducks. All right, ducks. Old MacDonald had a farm, E-I-E-I-O. And on his farm he had some ducks, E-I-E-I-O. With a quack quack here and a quack quack there.